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农历2月初9，北京多云，9度到零下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开幕，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做政府工作报告，张德江主持。 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参加各自所在代表团审议。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特写《春天的声音》。 以下是详细内容。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大会。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点，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德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开幕。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报告分为3个部分：2016年工作回顾、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在回顾2016年工作时，李克强指出，全年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十三五”实现良好开局。 国内生产总值达74.4万亿元，增长6.7%，名列世界前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工业企业利润由上年下降2.3%转为增长8.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李克强同时指出，我们也清醒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需增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人民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谈到2017年工作总体部署，李克强指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4%以上。李克强表示， 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符合经济规律和客观实际，有利于引导和稳定预期调整结构，也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相衔接。今年就业压力加大，城镇新增就业预期比去年多100万人，突出了更加重视就业的导向。 李克强表示，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 今年赤字率保持不变，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减税降费，今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社企收费约2000亿元。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中央部门要带头，一律按不低于5%的幅度压缩一般性支出，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挤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减税降费。 报告从9个方面安排了今年的重点工作。首先是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今年要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 同时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目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依然较多，李克强表示， 要支持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坚持住房的居住属性，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今年再完成棚户区改造600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 今年第二项重点工作是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抓好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等， 依法保障各类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激励人们创业、创新、创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使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对侵害企业产权的行为必须严肃查处，有错必究。 第三方面重点工作是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要促进消费稳定增长，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今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加快居住证制度全覆盖，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施，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四是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李克强指出，在互联网时代，各领域发展都需要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信息网络。 今年，网络提速将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 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李克强表示， 打造面向大众的双创全程服务体系，使各类企业主体各展其长，线上线下良性互动，使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竞相迸发。 五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六是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七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李克强表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 PM2.5 浓度明显下降，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 八是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扩大用药保障范围。九是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李克强说， 强化督查问责，严厉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干事者鼓劲，给担当者撑腰，广大干部要主动作为，动真碰用，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以实干推动发展，以实干赢得未来。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就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港、澳门和两岸关系、外交工作等做了阐述。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印发了国务院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昨天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上海代表团讨论气氛活跃，发言热烈，应勇、李林、金峰等多位代表分别就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发挥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加强海洋人才培养等问题发表意见。习近平边听边记，同大家深入讨论。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习近平做了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一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圆满完成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13-5良好开局。习近平充分肯定一年来上海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 希望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继续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这个是中央给你们一贯的要求，创新发展先行者，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加快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习近平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要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要解放思想，勇于突破，当好标杆。 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的作用。这就是要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的态度。 习近平强调，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要树立系统思想，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同时要强化区内改革同全市改革的联动，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动，不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你们要发挥先发优势，率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力争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要靠创新。 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升科学中心的集中度和显示度，在基础科技领域做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推进科技创新必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关键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使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习近平指出，走出一条符合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完整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 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儿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 他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要压实压紧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领导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强调，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主义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上海团是习近平所在的代表团，他已经连续五年参加上海团的审议。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管理，习近平开出良方。 上海这种超大城市啊，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啊，这么精细。我这个在上海的时候就感觉，我说整个这个城市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高楼林立，地下的各种管道川流不息，地面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这也就像那个长江滚滚而来一样，逝者如斯夫，但是一刻也不能停。上海要停上一刻，上海瘫痪一刻，那得不可想象啊！这种地铁出个什么问题，地下管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那都是不可想象的损失。所以它这个城市的这种精细化管理啊，必须适应超大城市，这是世界级的难题啊！但是世界级的城市呢，必须解决这个难题。 习近平说，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创新社会治理，关键要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努力形成城市综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要强化智能化管理，提高城市管理标准，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推进城市治理制度创新、模式创新，提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要加快补好短板，聚焦影响城市安全、制约发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综合整治，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努力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浙江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张德江说，2016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我完全赞成李克强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张德江指出， 我们要牢固地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脚踏实地干实事，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自觉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实地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万众一心，砥砺前行。 张德江指出，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必须始终坚持贯彻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心，要以永远在路上的使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立场坚定、风清气正、担当作为的政治环境，要以钉钉子精神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湖北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在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后，俞正声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完全赞成。俞正声充分肯定了湖北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希望湖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加快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进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俞正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规范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格外重要， 这是湖北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有一个坚强的团结的省委的班子，湖北省党内有个良好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去贯彻中央的方针才能有力有效。 于正声指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形成与需求结构高度匹配的供给体系。要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在转型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持续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内蒙古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就坚持稳中求进、改善生态环境、抓好脱贫攻坚等积极发言。刘云山说，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党中央关于今年工作的安排部署，完全赞成这个报告。刘云山说，过去一年很不平凡，实现了十三五良好开局，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有党中央权威，有坚强的核心，党才有力量，国家才有力量，这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信心和力量所在。刘云山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做出的战略抉择，符合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仅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而且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稳与进是相辅相成、必然统一的，稳是前提，是基础，以稳为基础，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前进，只不过我们这个前进是稳扎稳打的前进，有质量的前进。重点是什么？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 刘云山强调，实现稳中求进，关键靠干部担当作为，领导干部要树立稳扎稳打、求真务实的作风，要在严格管理监督干部的同时，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昨天下午参加他所在的北京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工作体制。在听取代表发言后，王岐山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府工作报告体现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体现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方略，我完全赞成。王岐山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政治改革，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党要靠纪，国要靠法，简而言之叫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加强党内监督和对国家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监督，一定有利于民心的向背，有利于巩固我们的执政之基。 王岐山指出，要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必要的调查权限，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留置是调查权的手段，要将其在国家监察法中确立。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立法，政府依法行政，党纪与法律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要实现法治建设的与时俱进。 请听特写《春天的声音》。 黄河五口瀑布，内蒙古科尔 沁草原，上海黄浦江，北京人民大会堂。 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北京的天也很蓝。 大会今天第一天开幕，作为代表，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你重点提的什么呀？ 重点的关注农村的发展。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做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二零一六， 过去一年，我国发展面临诸多国内外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汇的严峻挑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 展望二零一七， 今年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 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煌。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今天的总理呢，明确提出了一句话，我觉得让我触动特别了，就是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 这个政府报告给了我们基层困难群体很多的红包，一个接一个，而且非常振奋人心。 特别他讲到残疾人的两补一体啊，全面落实，残疾人有了奔头，有了希望。 这些企业家们可能会听得非常高兴，我觉得有很多的干货。当然我觉得对 我就想给我们帮扶的已脱贫的农户呢打电话， 心情非常的激动，尤其是在报告中两次提到对退役军人工作安置的一个高度重视，我想这也是改革给官兵带来的福利。 春天来了，风儿沙沙，雨儿哗哗，融化了大地，叫醒了青蛙。春天来了，我们快快长大。 这是二零一七年中国春天的声音。 青海孕育生命之源，也面临生态难题。全国政协常委、青海政协副主席马志伟今天下午一点做客中央台，对话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寻找绿色与发展的平衡之道。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徐晶、钟成，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七点整。